锵锵三人行，哎，马先生来了啊，扎老师，我最近感觉到啊，就是你人不能不信命。你比如说像我呢，就是这个贱命啊，这个穷命啊，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上回说，我说领导给预算了是吧，多了100多块钱我们买一块桌布，因为他们老说我们铺报纸嘛，为什么你看他又铺回来了，买了块桌布这一铺啊，没想到大家不但没欢迎，反而痛骂了一顿，说你那个桌布啊是肉色丝袜的颜色，说就说还就喜欢报纸。于是乎呢，我现在就决定啊，你天生的贱命，你就没有办法，不如就咱以后还就真铺报纸了，这就是我们的标志， 一直要铺到报纸没有那天。 哎，而且你看铺的是泛黄的旧报纸，而且我还可以通过微博我们发动一个运动，就是大家有没有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报纸， 有意思的报纸， 有意思的报纸你寄给我们，我们可以给你展示，可以当话题，完了就给你铺，是吧。我就是比如说我为了举个例子，马老师，我先给你看一个我收集的一个报纸，这是当年的一个旧报纸，你可以看这图片，你看标题你看出来了吗？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这是当年人民日报真的，你没看这个内文啊，就湖南当时有一个精神病院，夸家伙这个毛泽东思想工作组啊，那个医务人员啊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说为什么咱们的精神病都出不了院，为什么都治不好，说不行跟他们谈心，说谈心，说他们有发病的时候有不发病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医生护士趁他们不发病的时候蹭进去跟他们讲，说这个毛泽东在想你这病没事儿，持久战，而且呢咱分外因和内因，对吧，你到底是什么什么事儿，反正最后这个鼓励这个精神病人呢，一个个就精最，哎，我觉得符合我对我这个精神病的诊断，就最后靠毛泽东思想他们发现呢，就说这些精神病人，哎，也就像现代人为什么得忧郁症，说每当引导他们想公家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精神就正常，想世界的事情，还有1/2受苦人的时候，发现这些精神病都很正常，但是呢什么时候他们忧郁呢，没想到自己 就忧郁了， 忧郁就是说你啊，你得忧郁症是因为你老想你个人得失，你老把你自己摆在心间，这你就得精神病，于是哗这谈完了之后，说这精神病出院好几个，从来就没再犯过，都积极的参加了当地单位的这个武斗啊，这种 什么武斗是这样，你说这事我想起来了，原来文革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医院听过一个专业的报告，跟这个几乎是同样，他题目我都记得很清楚，他是说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精神病人的精神枷锁，然后呢我后来专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说过这个事儿哈，你今天猛一想觉得这事不可能，但当时有很多事情就发生了，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精神病他是抑郁型的，他是一进屋他就蹲了犄角旮旯哪儿阴蹲哪儿永远不动换，结果有个精神病大夫呢是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他就去给他治，怎么治呢，他就蹲在他身边，他跟他一样的蹲着，第一个疗程48小时不能动换，就医生不能动换，他陪着他蹲，而且他不说话，不能跟他沟通，终于48小时以后，这蘑菇那人就自个儿蹲那儿老说我是蘑菇，这蘑菇就突然问说你怎么也蹲这儿了，这就打开口了， 打开了心， 我也是蘑菇，就站在同类，然后呢他就突然挪一点儿，然后那个蘑菇说你怎么会挪呢，他就说哎，蘑菇是能挪的，不行你试试，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精神病人就从那个阴处给拉出来了，他实际上是一种陪伴法，今天我们有很多那种自闭性的儿童也是靠人长期的陪伴，你知道吗，他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问题是咱现在没这医生，你跟他蹲48小时你肯定不可能， 代价太高， 对， 而且你这主要是谁是精神病啊，到底大精神病治小精神病吧， 不是你主，你甭说这个武装病人了，你现在问题是医生都解除武装了，他还讲毛泽东思想吗，他现在用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来治疗这个精神病，所以精神病越来越多，你知道吗，哎，当然咱们还是回到这个现实，不过我也想到当年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啊，你记得吗，发生过大地震，我觉得什么年龄的人聊的天啊，你能看出来，你看这几天日本这个大地震啊，你看某一个年龄的人他们在一块聊呢，就都在聊汶川地震，但是呢像咱们这个年龄的，我发现到昨天晚上大家还聊，一聊就是1976年1976年当然咱们现在先说说这个眼跟前的事儿，我们一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嘉宾李小牧在日本选议员的哈，刚从我们这儿走回去日本就碰上了 大地震。这个小木现在就正在日本的这个熊本，这小木要不说这还挺干嘛的，这挺身而出啊，参与这个救灾，听说现在在现场。我们就通过这个岳阳电话啊，哎，小木，你听见、 哎、 小木、 哎、 这个、 哎、 你现在是在熊本市的什么地点、哎 啊，我现在在熊本市，离那个熊本城呢，当然还有26公里，但是已经在熊本市内了。但我是昨天刚刚从东京飞过来以后呢，我们慢慢一路是在既慰问呢，也采访，带了一些菜啊、肉啊，因为我们到沿途的那个便利店，所有的架子都是空的，然后我们就采访一个见一个呢，我们可以送点东西表示慰问。因为再问问情况，然后我现在正在的位置呢，正好在的是在一个叫发电站，一个叫福山太阳能发电站的位置，而且这个发电站的老板是中国人，是我们长沙老乡，他盖了一个发电站。我在采访他， 那他那里受到什么、 哦、那么多次余震， 他那里受到什么破坏啊？一点没震坏， 一点没震坏。刚才用那个无人飞机测试了一遍，他每天测试一遍，这四天地震了，每天来了三天，一块板子都没有 震坏、哎。那这次不是说这个震级也挺高的嘛？7.几级的地震，你在那个熊本，你眼睛看到的这个破坏情况，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我还没到那个，对不起，我还没有到。我们今天下午等一下，这边完了我们就进到重灾区。现在我在二线灾区有停电。 哦， 但是因为这个太阳能发电呢没有停电，所以我在问旁边的这些人。然后我们今天早上我住在人家家里，然后那个房子还在余震，吓得我要死，整个房子全在响，但是房子没有倒，我们事儿也没有。嗯， 哎，照我们一般过去的印象，就是说日本人民对这个地震是有备不慌，是吧？你看到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对，我看的是，我住到他们家里，我们住在他家里的时候，他的水、粮食，包括他们的护照、身份证，全装在一个皮箱里面，随时有情况，随时拎着就可以开车走。然后他们备了，还包括油，所以他们这些天呢，严重的时候是睡在车上，睡在汽车上。就晚上，昨天晚上我们睡在他家里，我还去帮他关灯，我说节约电嘛。他说不用不用，就是怕万一再来地震，我们好跑出去。 哦，那这个小木，你在 小孩也很有防灾意识， 啊，那你在那边也得这个多加小心了啊。咱们这个过几天再联系，好吧？谢谢你，谢谢。 有后续的我再向你们报告。 对对对，谢谢。啊，咱们就算是好，谢谢，咱们就算是 进 来了，黑板儿今天还挺别扭的， 享受一次，哎，一次 总算是连接一下这个现场吧。 对对， 哎，马先生，这次日本地震，哎，又我说厄瓜多尔又大地震， 这怎么四处地震呢？ 活动期了，应该是， 就是现在宣布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 你看，我从尼泊尔回来，他们一年前是大地震，而且他们也是说很早就知道要大地震，所以就是死人还算不算太多吧，但是还是很多那个世界文物级的这种世界遗产级的文物， 它这个 塔又倒了。 其实地震没那么可怕，你数据说得很清楚啊，历史上所有死人最多的大地震都死于次生灾害，都不是直接给砸死的，直接砸死的人是都有数的，可能直接死亡最多的就是可能是唐山了。历史上啊，二十多万吧，就是这个历史上咱们死亡最多的是明朝大概嘉靖年间的那个陕西大地震。 陕西大地震， 他死80多万人，但是主要的人都是冻死的，就他后来就也隆冬嘛，又是陕北，陕西特别冷嘛，所以就没有人救援，就等于自生自灭，他就基本上死于次生。包括当年日本的关东大地震1920年的那个，都是死于火灾什么的，都是这种。你像今天的建筑哈。我想新的建筑肯定都是有抗震标准，你看日本台湾这都不会出大问题，这回好像也死不少人，40多个人， 40多个人。但是说厄瓜多尔那个就好像就是2000多呀， 2000多，那你对于现在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密度来说，那就已经，您像我刚才举这例子，那个历史上有记载的明朝嘉靖死80多万人，那都没有这么，就是史书上记载嘛。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一些现场的图片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熊本了，你再往下放，我们这导演可以一张一张往下放了啊。 这个， 嗯，这很厉害了 啊，这已经七点几级嘛， 嗯，你看这房子就是坍塌的，啊、你看这种房子都不会， 你看有一个神庙，嗯，多可惜啊， 这个是他那个最著名的神庙，有3000年了， 哎呦，就这么塌了， 嗯， 你看， 嗯， 但是他那个能修。 你知道这个熊本呢、啊、还有一个形象代言人了、 就是、 就是这个熊 熊本熊 哎熊本熊在这个时候也起到了精神支持的作用你看教大家怎么防震救灾自救哎、 嗯、 这个熊本熊有一次我们导演穿着他这个娱乐了一把还被人投诉说我们侵犯人家熊本什么标志了 你刚才说年龄、嗯、我觉得这是90后关心这是他们的关心点 对 是不是熊本熊 但是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60后啊乃至50后的朋友我就发现啊一哪儿地震哎有些时候就像老人症一样 对 就大家必聊的就是但是 你所经历的 但是也的确我有时候觉得你这一代的年轻人听得你大眼瞪小眼你真没经历过、 嗯、 就是说多么神奇啊你想想1976年先是周恩来死了去世了毛周朱、 嗯、 朱毛红军呢、啊、上井冈山、 嗯、 周恩来是81南昌起义那就是这被认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的第一天对吧、 嗯、 你这个三巨头在同一年里、 嗯、 哎而且在前一年蒋介石、 嗯、 这一辈子的这个冤家 全结了 全结了、嗯、然后就最大就死人咱就新中国以来最多的唐山大地震咣咣咣咣咣！哎呦，你说这那一年呢？我记得，然后毛主席一死，哐叽没过一两个月嘛，拿下四人帮。 对， 你说这家伙，这个，咱们经历过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才9岁， 能不宏大叙 事？ 宏大叙事， 对，能不宏大叙事吗？ 是是。那这个吧，因为熊本这个我看了看，因为熊本城很有名，日本三大名城嘛，大部分中国人就去日本旅游的就看一大阪城。一个大阪城，一个名古屋城，还有就熊本城，它是算是日本三大名城嘛。熊本城这次受损严重，熊本城的它那个就是你看日本这种他们古城好看， 嗯 嗯， 高的高矮的矮，所有你像它这个城还有一个绰号叫银杏城，就当年建城的人很贼。 你去过？ 我没去过 啊， 我知道它这个城就是啊。他种银杏是为什么？他当时种银杏不是白种，不是为了好看，今天是好看。当时就说，万一打仗被封城，我有的吃。树结果，你看日本人吃银杏，你点日餐的时候准有个银杏。 没事没事， 那有几个就能扛一天。 哎， 嗯 啊，所以他种了满城的银树啊。这个造这个城的人呢，是那个丰臣秀吉的一个麾下一个大将，叫加藤正清。造了7年就把这熊本城造出来了，你看人家保护的，咱就没这东西。这次受损严重，但是他能修，他日本人肯定都，你甭担心，你过个几年过去全都给你修。 所以我就感叹这个真是这个财力不一样，感觉这个他其实不会有特别大的长久的损失，修复也会很快。因为国力在那儿摆着，你看这个尼泊尔，我去了已经1年之后了，你到处看的都是 废墟， 就是很多那个佛塔呀或者什么寺院，那前面全是大批的砖头，然后呢不仅是这些文物，就很多的民房，其实它里面都是有很多很多值得保护的那种民居的雕刻啊、门窗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一去一看，很多那个墙都裂了，已经你看那眼看着那地震沿着那儿裂的，然后。以为这是危房了吗？全住着人呢，就可能也没钱修，可是人呢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可能也没地儿住，一年了，你想不修呢？不住怎么办？都从里边还黑洞洞的，窗户也没玻璃，还探头呢。 对， 所以你说这个 那个已经没有办法，他那个建筑材料是第一，他没有资历去，就没有这个钱去重新买新的，旧的都不能用， 哎， 都是碎砖头。 然后很多外援进来以后，他这个政局啊还特别的乱，所以呢，就是怎么来用这些钱，这里边又牵涉到比如权钱啊，交易谁负责呀、啊，什么弄个讨论怎么花这钱，就讨论半年很多，说这种、 哎、尼贡呢。 尼贡现在已经就是进城以后迅速腐败，只是一派势力之一，但是都是有钱的。 对， 就是你管什么，比如你管修复的资金吗？你进这委员会吗？啊，你管什么？ 我就觉得就甭修了，发帐篷挺好，那地儿不是太冷。 我在那儿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支援的帐篷， 对对，帐篷棉帐篷， 还 有安全 呢。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人民还真的是就是关心世界的时候不得精神病。你这是我觉得就是今天互联网啊包括新闻媒体啊我也是发现个奇怪的现象。过去咱们讲中国是闭关锁国， 嗯， 一直到这个文革的那个时候76年的时候我们是闭塞啊，就外面的消息神马都不知道。可是现在我有时候看电视新闻我也有一种感觉，怎么咱们现在只知道国际新闻了？有你这是你看啊，你看就是说台湾啊，中国的台湾啊，他们那里抱怨的，我觉得台湾这个新闻人包括这个李安上次就他说台湾人这个视野啊太小，就是本乡本土的这点国际新闻，哪猫丢了哪狗跑了就撞了个车，就很少见到国际新闻。可是我那时候我突然又想到，我说咱们大陆的真的不一样， 太宽。 我天天看，我现在看的到处都是，我现在突然又觉得我们对国际新闻有点过分关心。你比如说这次日本大地震虽然说是很大啊，但是你觉得就是咱们是不是好像就是觉得特别觉得是个大事儿？ 这什么心理啊你觉得？ 我倒觉得啊，像熊本地震这个在新闻中呢，它的相对来说新闻价值还算大的。我们现在最关心最多的，你注意看我们的新闻大概有一半都是跟战争相关的， 嗯， 就是各种局部战争或者跟准战争或者临界战争，比如谁军演了，谁和谁掐起来了，谁军舰出去了，谁登上舰了，全是这个从头到尾。 或者跟还没打的战争， 没打的战争就天天渲染。 咱们局座啊，张召忠这里还有我们那个收视率最高的叫军情观察室，天天都是在虚构一些个战争。大家好爱看， 这就是他这个观众心理，就是你越训练他，他就愿意参与。进去以后假设这个每个人都那个痛心的满天飞的说这个战争怎么打，我听那个都不着调的人听他说未来的战争很有意思。你比如你跟军方的人谈是一个路子，我因为我认识很多军队的朋友们， 嗯， 有高级官员是一个路子，就是普通的那个军人是一个路子，他说法都不一样的，有时候是完全针锋相对，就同样是军人说的，就是未来战争是怎么回事，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哈， 嗯， 这些呢就是导致民众呢，就理论上讲民众关心这些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要过深的去介入，就是你关心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大的趋势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你别上去说该怎么打，这不等于你轮得上你吗？这事儿对吧？ 而且这个我那天还听一个大学生跟我讲， 嗯， 你说这个当然这绝不能代表这个中国人民的立场啊，就说是他就说啊，在他们学校本来是有个日本孩子，日本留学生，这日本留学生本来在中国的时候跟同学玩的都挺好，大家都在朋友圈嘛， 嗯， 然后就这几天这个日本留学生在朋友圈里啊有点半开玩笑的骂自己这帮同学， 嗯， 因为他们都在庆祝日本熊本大地震，甚至就是说他看见就是说你们怎么为什么叫好呢，说怎么才死了40多个人，说什么应该多死一些人，甚至还有人在这个，所以我说这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主流民意，但毕竟有在网上还有人这个庆祝，就说小鬼子震死才40多个，太少了吧。 不是当年911我也听说，我都很震惊，说连北大什么这个叫什么毕网都是一片欢呼啊，就觉得而本拉登都是英雄啊。 911那是绝对的，我911当天我在新疆，我跟你说我都是，我不好说身份了，我都是跟一些有身份的人在一起，这一围台啊消息传来，咔嚓干杯，美帝国主义终于有这一天，这举杯庆祝啊， 这什么心理啊，这简直是。 很多人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跟你郑重的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 就 全是这种，对，他全是这种心态。因为这种心态呢，我觉得公众有这种心态呢，跟你的这个舆论导向是有很就是有关系的。你看，就是你看国际新闻里，他说冲突的地方多，我们很难看到一个，现在有个词儿叫暖新闻。你看凤凰网上有一条，我老看，我老点开暖新闻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暖新闻都是小事儿，你很少有大的新闻中有大事儿，但是大新闻呢都是冲突的。 对， 对不对？都是在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连我都有感觉，觉得战争是在逼近这事儿，不是越来越远。我们前些年前十几年觉得战争越来越远，有这种感觉，现在觉得越来越近，就是谁都可以叫嚣，对吧？你比如菲律宾的问题，是不是？他就都是说，他美国跟他军演了，呀，互相在舰上怎么样，又握手了，这不是气 我 吗？ 我周围也是一堆朋友，就是言之凿凿的说，肯定必有一战，就是这五年之内啊，南海必有一战。啊，然后这周围也很多，比如说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花店啊，那小老板他本来是一个小老百姓，你想就外地打工的，然后干了十多年把这店盘下来了嘛。但是花店有一个特点，他要开的时间非常长，他在那儿很无聊，一个小花店他就看电视，他整天从来没出过国啊，这人就然后对这个美国的看法、日本的看法，哇，一套一套的，我跟他说起来，完全霸权什么什么，就是民族的一塌糊涂，然后全是的，我一听怎么似曾相识啊，一听全是央视的，或者你们军情观察室的，然后他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捎带脚我们 是 对， 还有的就是你们说我这很少住坐出租，有一回坐一出租，那司机说的有意思，那司机开着车跟我说就说中国要跟谁打起来啊，说我开车就撞啊，大家就这态度，就 是 你是一不着调的事， 对， 这国家要打一仗了，轮得上你开车乱撞吗？这根本不是这事儿，但是他就这种心态。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看客，其实我认为有的人也许是出于所谓的什么爱国情绪吧，可是我总觉得他们是当真的嘛，就是哎，你比如说真给你一杆枪让你上第一线去， 对， 恐怕你也怂了， 对对， 你是看着别人打呀， 他说我工资比人低，轮不上我，高工资的先去，应该。 对呀，我还想起一个，就是他们在网上骂的，就是说好像是广州那边消防局的微博，就给贴出来了，就说有这么一哥们呢，人家火灾，然后这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一个截图，我就当然我们不能看这个视频，42秒叫42秒残忍视频，你看火灾，这哥们窗户外头呢是个铁笼子，他出不来。这个人呢就拍了42秒，这个人活活就被烧死了，然后他呢就是把他放到了这个 网上 啊，行了咱别再放了啊，就把这个就放到网上，然后当然这人说你怎么这么残忍呢，你怎么不去救呢，据说这个人呢现在给这个压力压的就说要离开，远遁广州了，没法在这待了。他说呢我当时也想去救来着，我当时甚至站在从楼上头拿桶往下泼过水，但也泼不着，说那个人那个门户啊周围都围满人，我进不去，我才拍的。但是就是拍这个东西， 对，这两回事儿，跟救不救，我看这种争论就是说啊，你应该救不应该拍，其实就是说你救不救，这当然是如果能救当然是应该救，可是拍不拍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觉得现在这中国人可能也不只是中国人吧，但是中国人可能因为人人一个大手机啊，我觉得有一种拍照狂，就每个人都在晒照片，就我听他们说反正是就是基本上可能两种，一种是那种叫就晒我的美好生活啊，这叫所谓拉仇恨，就让人看了我整天都是喝酒打高尔夫或者是旅游，对吧，全世界旅游，让人羡慕嫉妒恨。另一种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说他要拍一种很那个 刺激 的，这种刺激往往是让人就是说让你觉得还得有现场感啊，就这种时候我觉得他完全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第一没有隐私权，对吧，这是别人的隐私的时候，不论他在干什么事，比如说床上或者是在这种痛苦的时候，他没有这你不应该去拍。另外一个就是这痛苦的时候，我觉得是第二，这个就是说有一种施虐也好，还是参与大家看一个人的在最难受的时候的一种眼前就在你眼前发生，这种我不知道它和是一种什么心理有关。 那我想起来，我问你，你正好有这个经验，你长期生活在美国，按说现在美国人也是人手一机啊，就这苹果人手一机，中国的这种到处自拍烂拍的这个，美国人是不是也喜欢这样？ 也就是这种晒手机的，在手机上晒的是。就尤其是越年轻的，我觉得就是越晒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越喜欢，他就是永远在发一个，就是说你我在哪儿，我现在跟谁在一起，我一个 party 在哪儿，我看见了一个什么人，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的这种自拍族吧。 就是我们就 是 进入独图时代以后的一种必然的反应嘛。我觉得这个孩子有个，这拍的是不是孩子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拍，我不认为他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他肯定那个救是没有可能的，你有正常判断你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他这个东西不应该挂到网上，他应该把这个资料交给消防队或者交给政府。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现在这个防盗窗啊，危及生命很多次了，这不是一次，这次是你看到了，看到以后的它的警醒就非常就作用大嘛。你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消灭我们的防盗窗，整个城市是个笼子，你现在看到有那新楼刚起来半年以后，哇，全是跟笼子一样。那么这种事情理论上讲就应该从政府的层面，要政府都让拆了围墙了，防盗窗怎么不能拆啊？而且现在这防盗窗吧是从 顶层拆了贼进来了呢，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贼相对比过去少很多，因为这种天网行动啊，就是这种监控啊，要比那个这个你在生命面前，你愿意贼进来还是愿意着火呀、啊？愿意命丢了，那你贼进来就进来了吧，对不对？你想死这个人，这人完全可以不死的， 对， 就是因为这个铁笼子，对吧？而且这事不是你， 对，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儿， 对吧？对，我认为他这个事儿就是你把他交给了这个消防队你就没有问题。这次反对他的就一开始很怒的是消防局的人，是广东消防局的人放的。